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啊，我是毛静，这几天呢，想分享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近有一件事情一直在忙，就是我要毕业了，然后忙着要实习，可是在学校里边还有很多学校的事要做，就比如说论文呐，就这一方面的而且我还在准备就是国考。其实我特别不想国考，但是我妈就觉得有一个公务员的这样子的工作去做实在是太好了，就要比给别人打工强很多，所以就一直逼着我考。就从小到大她就喜欢就左右我一些事情，我又不能不听她，因为一不听她她又跟我哭跟我闹，然后我又要实习又要准备国考，然后还要忙学校的事，就简直我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八宝。我希望我妈能理解我一点吧，就是可以妥协让我别去国考，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方面打算。 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总有改变，只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这情节重复了100遍，才发现是你的心太野。你划定楚河汉界，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是献给了你，有限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成了你的傀儡，一年两年才感觉我 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又到了周一啊，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呢又在这一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跟大家排的这个榜单哈，介绍的内容其实也是由近一段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咱们聊起来的哈。但是这部剧呢应该是第一部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关注，然后现在是出了第二部，就是大军师司马懿啊。 对，大军师司马懿第一部也不能算第一部吧，算是第一季。然后是叫做军师联盟啊，是这个司马懿初茅庐，然后到这个他成为大军师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部呢是虎啸龙吟，其实就是开始讲司马懿在这个整个的魏国的这个权势斗争当中哈，渐渐显示出来自己锋芒的一段了。然后现在应该是更新到第6集，但是关注的网友也是非常的多哈。 没错哈，其实司马懿这个角色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三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在之前很多的影视剧的版本当中啊，关于这个角色的描写好像相对来讲都是偏少一些的。 对， 更别提说有专门的一部剧来专门讲这个司马懿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三国最后这个归为一统啊，是司马家统一了这个乱世哈，最后是进入到了晋朝这一新的朝代哈。所以呢司马懿其实也是三国当中非常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人，而这个大军师司马懿啊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司马家的故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发现啊，在近一段时间的三国的这个整个的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啊，都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说其实把人物的性格哈做了很多的丰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三国的故事它是很庞大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各种诸侯啊，下面的各种文臣武将啊，你要说单去描写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哈，你把他的性格各方面的特点呈现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每个人都呈现，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近些年改编的这种影视剧作品也是越来越多的聚焦到个别人的身上，而把他们比如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或者说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他们的一些故事，或者说他们作为一个人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给大家呈现出来哈。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影视剧啊它都会有一些这个作者的倾向在里面哈。其实三国时期的故事呢可能跟我们看到影视剧当中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因为我们可能从小是看三国演义，然后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但其实三国演义是从这个刘备哈这伙人的视角开始写的，因为小说嘛总会有好人总会有坏人，所以在我们印象当中是那样的。但其实呢从另外一些角度去看三国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哈，就是关于三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描述的更为丰富的这些三国当中人物哈。 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第一部作品哈，就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三国作品哈。为什么说不典型呢？因为他把这个三国的故事做了很多戏谑化的处理哈，包括加入了一些穿越的这种现代啊，在现在看来比较丰富的这种桥段进去。这就是月光宝盒啊，这个月是这个超越的月，并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非常经典的那个周星驰那版电影的月光宝盒，超越的月。那这月光宝盒讲的是三国当中的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哈，来大概的了解一下这部由刘镇伟执导的影片。 赵将军来， 主公，我把阿斗带回来了。 主公，是丞相吧？ 喂，你贵姓？ 姓曹。 那就对了。昔日丞相与刘备对敌，我今日一心归降于你，而且他带了阿斗来献给你，那么昔日的丞相不就是今日的主公？ 你猜我信不信？再给你一个机会说清楚，否则我就杀了你。 我可以说，就怕你不信。 你试试看。 谢主公。 500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一如往常的工作，劫财不劫色。当时我抓了女的，可是我并没有趁人之危。于是奇妙的事情就有一把紫青宝剑开始了。一个痞子莫名其妙的把剑拔出来，非要说是我拔的。然后这个叫玫瑰的女人又完全相信，还非要跟我成亲。我当然不答应了。于是我就拼命跑，终于让我跑赢了牛魔王。 不对，我是那个女的， 就是像牛魔王女人了。他送了个月饼盒给我，我就砰的一声掉到附近，顺手带了恶斗到你这来喝杯茶吃月饼，你信不信？ 哼，跟我玩几口令，刘备的手下能做到，我曹操的手下也能做到。你 是500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一如往常的工作，劫财不劫色。当时我抓了个女的，可是我并没有趁人之危。于是奇妙的事情就有一把紫青宝剑开始，一个痞子莫名其妙的把剑拔出了，非要说是我拔的。然后这个叫玫瑰的女人又完全的相信，还非要跟我成亲。我当然答应了。于是我就拼命跑，终于让我跑赢了牛魔王。 哎，不对，我是那个女的， 就是像牛魔王的女人了。他送了个月饼盒给我，我就砰的一声到这附近，顺手带了阿斗到你这里来喝杯茶吃月饼，你信不信呢？ 好爷，厉害！ 我说你啊， 算了。 刚看到是月光宝盒里的一个片段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周星驰那版的那个月哈，月亮的月，月光宝盒是其实是改编的西游记，或者说借用的西游记里边的桥段，那这个月光宝盒就借用的是三国的桥段哈，做了一个可以说有点小品化的这种处理。 对，就其实你看他的人物个性就是已经跟历史上人物的个性不一样了哈，但是主要的个性还是有的，比如说郭德纲饰演的曹操，然后就还是多疑的，就因为历史上面曹操就很多疑嘛，然后刚才他那个就是他也不相信他们这个说的话呀，而且跟这个刘备的手下也在那儿死磕呀，就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人物身上的影子哈，但其他的这些桥段其实就完全脱离了，是一个穿越的故事，但是就是一个乐呵嘛，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人物然后放到这个时代的身上，就一种解构吧，算是 对，一种不一样的不同于以往的解构啊。比如说这里边除了啊这些角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赵子龙哈，也是一个现代人叫小郑穿越过来的。那穿越过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我怎么成赵子龙了？完了，他因为我们都知道赵子龙在三国当中啊，在长坂坡去救这个刘备的夫人，救夫人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这个夫人好像会错意了，就理解为这个赵云想非礼他们。这可能我们一看到这就觉得，哟，这个跟历史上的这个史实，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种三国的故事，好像都不一样了。他就是借用这些故事的壳，但是把里边让人全都给换了。但这样的做法呢，也是激起了一些这个评论吧。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对于改编三国这个事儿本身来讲，可能是觉得改编也是还不错的。包括其实这部影片里边有一些戏谑的点，比如说叫郭德纲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王祖蓝呀，这个这些笑星哈，来重新塑造三国的角色。大家说这种尝试未尝不可，但是呢，就会大家觉得把这个三国给它改编成一个纯粹有点恶搞，这样是不是很合适？ 对，就这个可能会怎么说呢，会有一些人说，如果小孩啊还没有看过三国的故事，然后如果直接就看了这部电影，他们会认为哦，三国时期这些人物应该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像王祖蓝这样，然后像这个这个郭德纲这样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反面的声音吧。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哈，其实对于成人来说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喜剧片来看，然后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以去更多的去说的或者是诟病的东西了哈。 对，没错啊，这部影片呢是拍摄于啊2010年，其实也就是从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啊，出现了很多这个对于三国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特定的短时间内发生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一个人哈，这种片子开始慢慢的变多了。大家把这个三国本身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从各个的角度各个细节切入来给它做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改编。那么这种改编当中呢，有大家这个认可度很高的，也有非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三国包括这个水浒啊西游记啊红楼梦啊，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哈， 样啊，把这些宏大的作品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从不一样的这种细节切入来进行我们现代一种解构和改编，我觉得这种尝试哈是未尝不可的。 嗯， 因为说实话，你如果想让现在的每一个孩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再去像以前年代那样，我们都每人去看书哈，哎，好像在这个时代已经有点跟大家的平常这种阅读或者接收信息的习惯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这么一些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作品也好啊，用他们不一样的方式来给我们重新解构，或者说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拼凑起来，再给我们还原出这个整个巨著它当时的宏伟哈。 嗯，而且10年其实是一个大家对三国故事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10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新版的三国， 嗯， 然后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还有10年的时候大家突然间一时之间特别爱玩三国杀这个游戏。 对对对对对， 对我记得就是正好是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哈，然后突然间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开始玩三国杀，然后并且开始对三国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感兴趣，每一个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他有什么样的技能，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如果是放在10年的话，我觉得他把这个三国作为这个历史，就是这个穿越的背景，可能也是有当时的一些原因在的哈。 嗯，对，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哈，来自于刘镇伟执导的《月光宝盒》，是一部喜剧片啊。下面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呢，是关于三国当中，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你从三国当中的一个特定的人物来切入，描述这个人物，哎，他一生经过的这些故事怎么样的？这个人首先很有名哈，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关羽。 嗯， 其实关羽不止在三国当中这个故事里边啊，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把它作为一个忠义的化身来看待。那么这部影片呢就叫做关云长哈，是由麦兆辉和庄文强两个人来指导的啊，这个包括甄子丹、孙俪、姜文共同主演的这部影片是在2011年上映的。这部关云长上映之后呢，大家哎对这部影片也有很多想说的话哈，那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关云长这部电影当中的片段啊，我们还是先来通过这个片段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部2011年的电影。 前王公子衙门在哪里？ 衙门已经关门了。 我听说这里的太守是一个大贪官，而且还是一个无恶不作之徒，城里的人都被这贪官吓跑了吧？ 你错了，今夜有灾星，人都走光了。 我要找的那个贪官不是你。 都一样。 你跟那贪官什么关系？ 我本来是他的副官，一个月前我杀了他，蒙皇上恩典，不才王职，现在是荥阳太守。 是你把这里的人都撤走了？ 听闻关大将军北上而来，一路过关斩将，到处尸横遍野，王直不忍生灵涂炭，斗胆前来为的是留住关将军。 你是个好官，算了吧。剑虽好，但是你的气力不够。 我知道。 再打了，你累了。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关云长哈，应该是他跟王直的交手，应该发生在他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故事里边哈。其实我们看这部影片，看他的导演两个人麦兆辉和庄文强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两名香港的导演哈，就之前拍过《无间道》，哎，所以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还原一个三国的故事，好像跟我们确实平常看到的三国有一点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这部影片感觉更像是一部武侠电影的那种风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关云长在三国当中哈、真的是被怎么说呢，已经被高度的概括为忠义的代表了。可能我们从小非常熟悉他的故事，就是连他的敌人曹操都特别钦佩这个人啊，就是连曹操都觉得哦，我难得这一员悍将啊，都就是可以去把他那个好好的给迎来，好好的给送走的那种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是有一点点颠覆说大家对于传统的这个关云长的这个形象的，就是他会对他有一个更深入的或者说更多面化的一个表现哈、或者是展现，可能有一些是大家不太知道的。 对，比如说啊，他跟曹操之间的这种感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哈、这也是两个惺惺相惜的人。那么当然，其实历史上真正的这个他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它中间有很多是虚构出来的哈，演绎的成分也是比较多。但是呢，这部《关云长》就是给我们，还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重新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或者说以现在这种猜测去解构了关羽这个人，就是说围绕在他身边的，除了我们经常会提起的忠义的象征啊，武勇的这个象征之外，他作为一个人，他在他的感情生活当中会是怎么样的？就包括他跟刘备的两个夫人，也就是他的两个嫂嫂之间，哎，这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哈。包括他在降曹的时候，一直还带着两位夫人，包括过关斩六将的时候，他们身上又可不可能发生什么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可能都是没有现实发生过的。但是，哎，这部影片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深入的去想哈。其实每一个，我们把他当作脸谱化的人，比如说我们一说到这个关羽哈，就知道他是忠义的象征；一说到曹操，我们都知道在京剧里边就是白脸哈，是这个奸雄奸诈的象征。但是在他们这个脸谱后边，他们作为一个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七情六欲是怎么样来表现出来的？这部影片其实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吧。 对，但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很多武侠电影啊，就是在描述英雄的时候，很多在描述感情方面是并不是很成功的。比如说之前咱们应该聊过《绣春刀二》，很多人会说它是一部很好的武侠电影，但是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感情的处理太草率了，就是一个英雄看到了一个美女， 莫名其妙 走不动路了， 莫名其妙， 然后这个英雄气短全都是体现在要救这个女人身上哈。包括这部《关云长》，有很多人也在诟病说关云长的确是一个英雄，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他去处理那些感情的这种纠葛的时候，又会显得特别的肤浅，特别的怎么说，英雄气短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其实我觉得电影啊，尤其是这种大荧幕上面的这种影片，在处理这个武侠类的英雄到底怎么能把感情的因素就情义两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反正我觉得像在类似《绣春刀二》这样的一些电影当中是不是很成功的。就他的那个人物为什么会喜欢上那样一个女子，就因为长得好看吗？或者就因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就是 思路， 对，或者是脉络。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关云长啊，大家也都是比较批判的，都是在他的这个比较肤浅的、比较乏力的这种感情的戏份上面。对，但是对关羽的这种就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这种尝试，其实大家还是希望看到的哈。 对，因为其实就像这部片子当中啊，所表现、所刻画出来的关羽的这个形象，他最后呢是要在情义之间来做出一个抉择一样。其实刚刚赵总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拍电影的时候啊，也会有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把一个英雄人物当做主人公的话，你刻画他的性格特点已经要费你大片的这个篇幅了，要费你很多的事儿了，你再 去把他的感情线也梳理得那么好，这两条线都能够无缝的融合到一部片子当中，本身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对， 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现在很多片子大家看下来就觉得哇，这个人为什么就喜欢这个人，就是莫名其妙就感觉哇，就是就看一眼就喜欢上了，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两个人一对眼就看上眼了， 下一场雨撑一把伞，然后两个人就好上了。 对，然后好上了，我觉得这还太其次啊。最关键的是他们两个就经历了这看一对眼好上之后，然后就能生死相随了，在生死关头都不离不弃。我觉得这种事情啊，这个放到我们现实社会啊，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想哈，好像都是不现实的。 对，而且其实很难处理，就是在这种英雄人物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他到底是忠君还是忠于自己，他到底是这个重视兄弟的情谊，还是说更加重视自己所效忠的那一个那一派哈，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按当时社会的那种观念和现在大家这种观念来看的话，是有一些会冲突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是对于塑造这种以英雄形象为主角的这种题材的电影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对 对，尤其是当这个英雄形象啊，他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当中的人，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你如果是虚构出来吧，那还好，你自己解释也能够说得通哈。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三国呀、水浒啊这种啊，大家一说这个人，就是已经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很深刻的印象之后，你再把它翻回来去啊，我要把它重新再做一什么，哎，你就想把它做好还行，但是你要稍微出一点的这种纰漏或者不好的地方，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不行，这个他们这种尝试是不好的，是失败的。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说到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过的一个叫月光宝盒，但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部月光宝盒啊，是周星驰的那版月光宝盒当中，他也是把你看这把孙悟空啊，包括唐僧啊，包括牛魔王啊，包括猪八戒啊等等哈，这种形象在原著的基础上改动是很大的，赋予了每个人一些在原著当中没有的性格的特点。但是哎，大家看起来这部片子，第一它是一个玄幻类的哈，可能本身相比于三国这种它是依据史实改编的这种题材，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优势。再有呢，就是它整个故事串下来，你觉得哎，每个人的性格还都是立得住脚的，就是这故事这么讲是通的，这种情况就会受到观众的认可还会比较多。你要说你依据历史改编，然后把历史改编的乱七八糟，然后关键是如果逻辑不成立的话，大家就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改编这件事儿本身来讲是没有任何错的，就是说改编经典作品加上我们自己一种诠释的方式和角度是一种不错的办法，但是说改编也一定得立得住脚才行，对吧？ 其实很少有电影能把经典的人物形象改编的特别成功，对，就是因为大家固有的观念还有对他的一种认知，然后当把他这个赋予了一些其他的细节或者其他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哈。 对，其实再有一点哈，就是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就是因为它经过了很多很多，不管是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啊，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和大家的考量之后，传承下来才会视为经典作品。想改动经典哈，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一字千金，也是当年这个春秋的时候，吕不韦说，你谁能把我这篇文章改动一个字儿，我赏你多少多少钱，也就是说经典传承下来成为经典哈，本身就是有理由的。当然改编经典的作品哈，或许也会有一些纰漏，但是我觉得改编这件事情啊，还是需要我们各个影视工作者啊不断的去尝试，因为只有去尝试我们才有可能会看到好的作品。 那么在下半段当中哈，还会跟大家继续介绍三部影视作品哈，都是立足于这个三国时期，然后来作为这个背景的。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带着梦 想，让我去看世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三国题材的榜单哈， 嗯 啊，因为最近有一部电视剧正在热播啊，大军师司马懿，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剧呢，跟大家来回顾一下那些以三国为背景或者以三国为素材诞生的那些影视剧作品，上半段跟大家聊了两部啊，一部叫《月光宝盒》是改编成了一喜剧，另外一部叫《关云长》是讲这个关羽这个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啊。下半段一开始呢，这部剧哈、啊。当年上映的时候我记得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哈，在2009年上映的，而且当时也是云集了一大批的人气演员哈，包括金城武啊、梁朝伟啊、张震啊、林志玲啊等等啊，这就是赤壁，而且分上下两部哈。 最可惜的就是看了上部之后 发现还有下部， 哎，对，好像是到了草船借箭吧，然后一直在那儿借着借着，突然间你就发现这个大荧幕上面说，哎，下部该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映， 哎 哎呀，真的是，我就有一种这个顿时开始有一些不爽的感觉哈，因为之前他的宣传当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提及他是上下两部， 对， 很多人是走到影院之后看了上部，然后才发现还有这个下部的哈，我觉得、这个、 被套路了， 对，被套路了，对，对于我这种还比较喜欢三国时期故事的人来说，这个就好比请听下回分解一样哈，是非常。非常心里面窝着一股火的， 对，而且关键这下回分解还不是明天就能听着的， 对， 你还得等， 那对， 等半年吧，差不多。 所以我没有再去影院看下一部。 当然了，这个赤壁哈、啊、上下两部确实很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但是赤壁之战其实也是作为三国当中啊这个最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之一， 嗯， 当中也是发生过很多斗智斗勇的桥段，比如说、嗯、像刚刚赵总说到的这个草船借箭呀、啊。包括借东风啊，包括这个蒋干盗书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纷争故事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也是一个其实创作影视剧作品的非常好的题材哈。这部赤壁也是由吴宇森执导的，而且也是云集了很多大牌的演员。这部片子呢，可能有些朋友还没看过，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片段，我们先通过这个片段哈，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赤壁这部影片。 撤离，为你撤斩！耳朵，快 视频呢，是来自于《赤壁》啊，这部电影应该是刚开场啊，长坂坡之战，就是赵云哈、啊、去救这个阿斗的时候，哎，当时的这一段啊，但是主要的几个刘备这边的人物哈、啊，已经是都出场亮相了，包括里边饰演诸葛亮的金城武哈、啊，也是已经出来了。其实《赤壁》这部影片上来之后呢，很多朋友看完第一反应觉得很雷，但其实我们细细来看的话，这部影片其实虽然整体的影片的质量哈，也没有说到特别高的一个程度，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哈。 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应该是胡军吧演的这个赵云、赵子龙的形象，就是当时我看他出场的时候也是有点大跌眼镜的感觉哈，因为胡军实在跟我脑海当中的这个赵子龙的形象相距甚远啊、包括这个金城武演的这诸葛亮的角色，然后应该还有这个应该是梁朝伟吧演的是周瑜 对， 就是你会发现这部电影他选的角色跟我们脑海当中三国这些人的人物形象不大一样， 有点被颠覆。 对，就是你觉得都是这个形象的反义词出现的，对，所以当时在影院当中看到他们出现的时候，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啊。但他的画面，其实吴宇森导演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包括这个后面有很多评价就是赞美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里面对于那种大的阵法呀，还有排兵布阵啊这些，就是怎么说一些细节的展现，其实还是蛮过瘾的。 对，因为其实古代行军打仗哈、我们其实关于阵法的呈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方面拍起来呢确实比较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因为是都不是很了解这个行军打仗这个阵法是怎么回事。哎，但是吴宇森导演在这部《赤壁》当中啊，也是做了大胆的尝试哈，在这种非常细的这种战术方面做了很多的呈现，也下了很多的功夫。而相对来讲在文戏方面，我们讲哈，在这个感情戏方面，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第一是选角儿，可能大家觉得跟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有一些差别，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之所以改编经典作品啊，它难在哪儿，就是因为大家脑海当中对这个人物已经有一个定性的印象了，这个时候你非要尝试去颠覆它，说实话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哈。 对，而且其实大家喜欢三国的故事哈，也有很多呢是能在这个三国的故事当中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兵法、因为那个时代都是冷兵器嘛、然后也没有 GPS， 然后也没有各种就是现代的导航啊各种设备，所以那个时候打仗呢就全都靠天险地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是那个时候打仗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关键点，而赤壁之战呢其实恰恰就是很好的运用了那个时代就是没有 GPS 然后也没有天气预报的时代，然后又把这个天时地利和人和运用的非常好的一些元素的一个很经典的段落哈。所以很多朋友是喜欢这一段故事的，尤其是很想看一看就是说这个赤壁之战的前前后后原原尾尾，还有当时怎么就知道东风就来了呢、然后当时怎么就能利用这种天险或者是地势然后能赢得这个战役呢、这个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喜欢这段故事的一个原因、而其实吴宇森导演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就是他对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一些战略呀战术啊描述的还是可以的哈。 就一看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哈，不是说闷头我就拍了，还是说做过很多的考量、包括这个像刚刚赵爽讲的这个天时地利啊，尤其是地利这个问题拍起来也不能瞎拍哈、 对， 因为你这个一瞎拍的话，你万一让比如说懂军事的或者是稍微想一想的朋友啊、一瞎拍就露馅了也不行，所以呢一切还都得说得通。也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对于这个真实历史故事这场战争的这个挖掘上，还是他后期的一些人为的思想的包装上哈，都是还下过一番功夫的。所以赤壁呢这部影片也是作为三国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哈，排到了今天我们的榜单当中啊，分为上下部啊，2008、2009年两部。如果大家没有看想看一下的话啊，千万别这个看了下部忘了上部啊， 会的 一定要从头连到尾来看吧，因为人物的性格包括人物 各自最后啊，在影片当中的结尾哈、啊，上下部还是有一个承接的关系的啊。这是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今天的影片，叫做《赤壁》。马上呢，带来这部影视剧作品，其实呢，就是《三国演义》了。因为三国呢，说实话，最近这些几年影视作品的改编高，我们也一直在说改编经典很难哈。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段呢，就是老版的一个经典的改编哈，在1994年拍摄的这个《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也是被大多数朋友都最认可的一段。其实因为他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几乎是遵循原著拍下来的。 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哈，估计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小。 孔明， 正是。 久闻公之大名，今日有幸相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疆界？ 我奉诏讨贼，何谓之无名？ 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 曹贼篡汉，霸占中原，何称有德之人？ 自桓帝、灵帝以来，黄金猖獗，天下纷争，社稷累暖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养德，此非以权势取之，实乃天命所归也。我世祖文皇帝神文圣武，继承大统，应天合人，法尧善顺，处中国已知万邦，这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运大财，保大器，自比管仲、乐毅，何乃强要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儿等腐草之荧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国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逼膝之徒纷纷秉政。 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 哎，这一段可能没有看过老版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各个网络平台上非常火，就是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这一段。 嗯，就是其实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战役啊，都要师出有名的。 嗯， 就是为什么刘备一直在这个就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当中被作为正义之师啊，因为他是汉朝的后裔嘛，就是他是怎么说呢，是打着这个很名正言顺的旗号，去这个， 我是皇家的人。 对，然后这个曹操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把皇上给怎么说呢，给绑架了哈，给要挟了啊，所以他是个坏人。就是我们看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出军出兵啊，都要在这个阵前去说一番，我为什么要来，我来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要打仗，然后你看将士们对不对，我说的是对的吧，来给我上，就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我觉得哈，如果说现在这么一长段台词放到如今网络时代的电视剧当中，我估计弹幕可能已经都飞到这个屏幕外面去了，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忍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影视作品了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哈，就像就是刚刚赵常讲的，包括其实之前我们也讲的一样，就是尤其是从近几年开始啊，面对三国的作品这种改编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我们之前不管是三国演义的小说也好啊，还是这种老版的这种故事也好哈，可能慢慢离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欣赏力哈，或者说欣赏的这种节奏是慢慢差的越来越远的，所以呢，为了匹配上我们现代人的很多欣赏的东西，就造成了很多来从这个原著当中啊来汲取一个桥段呀，汲取一个人物啊，来进行这种解构，解构成各种方式都有，比如说融入我们目前很流行这种穿越呀，包括很多的这种啊，就是一个男主和一个女主之间，可能在这个三国故事当中女主是很少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部剧里边，如果是真的原著小说来说的话，它出场的女性角色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对，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审美需要的一个故事当中，你有男的，你必须女的你也得有吧？ 对， 至少有一个吧， 甚至成为这个男士行动的主线， 对 吧？动力。 没错，就是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很多情况是因为这个姑娘，因为这个女孩我才会去干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进行了很多虚构的成分哈，往这个故事里边加入很多女性的角色，也是其实为了更贴合我们近代哈，就是近几年人们所新形成的这种审美的习惯。 对，所以我们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它是非常的忠于原著哈，而且也非常经典，包括它的台词里面有很多演员，他的台词功力也是非常好的。但只不过是时隔20多年之后，我们再去看这样一个作品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战争的场面和现在再去拍的一些战争场面相比，就略显有点冗长以及拖沓了哈。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不会听你这么长一段台词去讲这么多的这个话，要现在肯定是同时几个线并行，然后这边说着话呢，那边在准备着，然后那边对，肯定是有一连串镜头的快剪哈。当然，我们看那个时候的这个改编很少的原著作品，还是很有意思的。 没错哈。其实说到改编作品呢，马上来推出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最后一部，也是其实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的啊，最近也是正在上的这个第二季哈，《大军师司马懿》的第二季。其实，这部作品呢，也是在近几年啊，可以说对三国改编的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一步了啊！不只是他对于战争的场面呀，因为我们现在肯定就不能像我们这20多年前我们看老版三国一样，那个战争场面不会再制作成那样了，要丰富很多，写实很多，逼真很多。再有，其实在文戏方面，包括在剧本方面，都是做了自己非常独特的设计的，也是很丰富，内涵很丰富哈。我们也是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还是先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一部正在热映的《大军师司马懿》。 曹睿为皇太子， 从小到大父皇一直都不喜欢我，你们还说我不是爹爹的儿子，说四叔才是我的亲生父亲，这是真的吗？ 从今往后你要好好治理国家，爱护人民，杀了我娘，我娘一杀，等陛下驾崩，你就是天子。 有人可以干预得了朕，没有人。若要成为有道明君，一代圣主，焉能做大逆不孝之事？ 辅臣就是辅臣啊，一句话朕就得听啊。 他们拿朕当儿戏，拿朕的官职、朕的江山当筹码，朕还得依着他们。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好一个忠臣良相，好一个国家忠臣。 哎，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段大军师司马懿，应该是新的，怎么说新的一季哈， 嗯、 叫《虎啸龙吟曹睿篇》。 就其实是讲这个司马懿已经开始在这个魏国掌权当辅臣，然后开始拿到兵权，然后慢慢的走到这个真正的历史舞台上的一段戏哈。因为曹丕的末年其实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司马懿给雪藏了，一直到他儿子登基的时候才又把司马懿给搬出来哈。所以可能这个也是司马懿后来能够成为在历史上面这个非常有作用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前提条件的一段吧，算是。 对，没错哈，也是为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因为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讲的，对于司马懿这个人呢，知道他很重要啊，知道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他的孙子，在这个历史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但是对于这个人是如何走到前台的，就包括他跟曹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跟曹丕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跟曹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哈？哎，这些。可能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故事啊，以前了解的非常少，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部剧也可以说是一个起到这么一个拓荒的作用，给大家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挖掘原来司马懿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原来他跟他的一些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包括跟他历代的这个主公哈，从曹操开始一直到曹睿，不同的这种主公对于司马懿有不同的态度，司马懿跟他们当中也有不同的关系和故事。这部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看呢？就是因为它把剧本的这方面其实写的是很丰富的，每个人身上每个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有的看的，而且每个人物的性格也是很丰富很鲜明的。从刚刚我们那个预告片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曹睿哈，因为这个新的一季叫曹睿篇，主要是讲曹睿执政之后的故事，曹睿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哎，在这里边都是有所表现的。 对，而且其实包括他的第一部哈，就是军师联盟，就是这个司马懿开始初茅庐的时候，也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反映了魏国建立之前包括曹操的那一段。因为其实曹操我觉得三国演义当中对他的描绘可能是给了他一些不太公允的一些评价， 把他当作是一个反派来写的。 对对对，因为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当中可以看到，他虽然多疑但并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包括他这个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对这个人才的渴望，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大志向的一个人。所以曹操在这部剧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个更多视角的一个诠释哈。 没错哈，关于曹操，就关于曹丕，关于曹睿哈，这曹氏一族以及司马氏这一族，可能大家以前也只是通过《三国演义》有一个片面的或者是脸谱化的了解，但是通过这部《大军师司马懿》，相信可以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走进那一小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一看魏国朝政那时候风云变幻是什么样的情况哈。这部呢也是正在热播，也是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啊。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了几部三国题材的电视剧和这个电影作品哈，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如果是三国的爱好者没有看过的话，可以抱着批判半批判半欣赏的眼光，把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几部啊都去看一看，相信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三国这个故事。 那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儿了，稍后是挑战新歌声。 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会。